好久不见各位，这首歌呢可以讲说是批判现在的社会黑暗的一面。如果你有脑筋，我相信你能够听得出来。如果你没脑筋，俺们麻烦你对号入座。这是林飞和俊逸2010年第一首歌，希望兄弟姐妹先帮我们砸起。 我们不得文化，也不懂 hip hop， 只会在这个地方披扎披扎，就是两个喇叭，还有两张嘴巴，看不顺眼的东西就是一阵乱骂。市区的交通还真鸡巴的快，打车居然不得两只脚杆走得快，车子多得让人觉得有点意外。老子说，贵阳以后可以参加堵车比赛。 贵阳现在是山多儿女多，车多人多钱不多。上到屋里冲，下到莲花坡，堵车堵得排起就像一颗美国大麻雀。 连环男要自然简直一塌糊涂，新疆师爷为要摸包卖起烤肉，不要以为客子几串吃起舒服，等到荷包子摸干净才晓得苦。 部分家长对娃娃缺乏教育，老金就是想到清大队为难不服，金武馆打起排排包，大鱼大肉，外在家活得只剩皮包骨。 哪样都不管，就像望子成龙，怕是娃儿现在正在屋企被我打手虫，找起借口说压力太大需要活动，一个勾三麻将桌上三路九桶。 早上娃儿读书早餐一套糯米饭，这种责任心做爹妈你还有那样期盼，要从小培养，希望健康成长，不然前途就是手捧鸡儿完蛋。 这个社会日妈现在简直乱套，有些杂种啥脸面命不要，好多孽畜喜欢味道披的卡脚上，无非就想抬起麻雀射击人家阴道。 男人从小都会搓和牛根，长大以后搓的女人哼哼哼，一枪栽进客就喊生生生，快速抽杀抬起麻雀喷喷喷。 经过科学论证，早上起来会硬，不注意摸到包皮还会有点兴奋，搞不懂是不是有点精力旺盛，摸到我怕是两颗卵蛋不对称。 告别兄弟喝完酒杀到日月潭，随便搓啊，给你赶快点个小姐日夜盘，日夜盘想爱盘 爱一碗， 日到天亮日得抓杆打闪闪。 妹子些听我们在指点慢慢参一谈，我品饭又开始在街上到处传，对到你们先管酒精后耍手段玩的浪漫，最后拖到宾馆挤一斤子往到瓶里面灌。 一到些各自动不动就喜欢乱冒，哪个哪个烂皮又和哪开房睡觉，还说英雄日皮从来不带避孕套，活该麻雀里面好多解释搞搞。 青春期的姑娘都是春心荡漾，为了发春行为就开始放荡，是不是受到 A 片的影响，第二天不晓得是睡到哪块床上。 十七八岁的少女一夜当妈妈，最后还不晓得哪个是娃儿家爸爸，到处借钱去医院打娃娃，最后检查出来还长鸡巴爆菊花。 和尚不吃素，小屁娃儿爱上富，小屁姑娘专门去扯大款暴发户，一夜满足生理需要各走各的路，第二天诊所又多起堕胎事故。 屁股娘些老金比老的亲子还多，想方设法去找大款舔他们的麻雀，舔到点汗腔肺，引到笑呵呵，我笑你的烂皮上到处开花开。 某些屁装得可怜兮兮，用手捂到咪咪，张口闭口就骂男人没得一个好东西，老子骂你没得脑筋，活该照抓咪咪，日你的泡皮。 世人有点吃色，就像开名车住豪宅，鲜花泡尿照下自家够不够资格，身材要好，咪咪要大，皮肤要白，翻开你的皮看下黑不黑，黑要要不得。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，有些人喜欢装得自家特别，皮样子看到就是一发条大象，带血卫生巾直接贴到他的面门上。 前关右出个男鸡巴非主流，鬼头刀疤的都喜欢搞个爆炸头，嘴巴涂得就像鸡巴上打润滑油，讲话的皮声音装得相当温柔， 穿着打扮又土，还撸半个屁股，多漂亮也稀奇，还说你吃辣豆腐。前面有个背斗，我故意挤得入狗，背斗扯过来就是几何狗挖入狗。 上网照相专门挑45度过，装得乖噜噜的样子，表情呱唧巴做作。看到阿哥样子就像烂皮吃了春药，不注意还以为就是发廊的鸡婆。 撒开嘴巴就是一群你家妈的屁，脱光衣服就喊 Come on baby fuck me， 幻想日拉的男人变成陈冠希。 还剩最后句啊，来，最后句啊，来嘛，非主流点是不是嘛？ 是啊，有屁不是啊， 罚款50。